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一场外国传教士与红军长征先遣队的意外相遇，开启了一个所谓帝国主义分子在红军中的18个月俘虏生活，一段随着红二六军团在湘鄂黔川滇转战的艰苦岁月。他的中文名字叫伯父李，他为萧克翻译了至关重要的贵州地图，为贺龙的女儿编织毛衣，还目睹了红军战士的战斗、学习、打土豪。伯父李亲历了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他是第一个向西方详细报道红军长征的外国人，比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伯父李从对红军的不理解到理解，从对自由的渴望到对长征岁月的无比怀念。究竟是什么让他产生如此巨大的改变？又是什么让他对中国时时挂怀？50年后，当80多岁的伯父李与70多岁的萧克将军奇迹般地取得了联系，又会谱写一曲怎样的红色友谊之歌？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 2月6日，红二军团一个师进占了大定县。2月7日，红二六军团成立了以贺龙同志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并立即向广大群众发布公告，宣传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是人民的临时政府，其任务是发动川滇黔的人民群众抗日反蒋，并公布了包括充实红军、取消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实行土地改革、奖励工商业发展等7大任务。随后，部队立即在2县范围内分散开来，几天之中控制了这一带几十里的地方。红军在这里打土豪、分钱财，宣传和发动群众进行组织建立游击队等革命活动。红二六军团占领黔西大定县城的同时，准备攻击黔西北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毕节专属所在地毕节县城。此时贵阳地下党也在积极配合行动，早在1933年，贵州地下党的林清、秦天真等同志就在毕节组织了一个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吸引了一批进步青年，以研究文艺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义，罗迈也就是李维汉代表党中央批准成立贵州省工委，由林清任书记，邓芷戈和秦天真为委员。中央红军离开贵州以后，曾在川黔边境留下了一支游击队，在这一带也有影响。1935年7月19日，贵州省工委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省工委书记林清被捕，省工委召开了临时会议，决定派邓芷戈同志到毕节一带开展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邓芷戈到毕节后，在建立武装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原来因为王家烈被蒋介石赶下台，黔军被改编，第25军当中一些被遣编的下级军官反蒋情绪十分高涨，他们纷纷回到各自的家乡地盘去搞武装，发展自己的势力，等待时机。出生于毕节以西贺章县哲庄坝乡一个汉族地主家庭的习大明，曾在黔军中当过营团长，由于也在边隅遣散之列，习大明对蒋介石十分愤恨。他回到家乡贺章后，利用各种关系找到中共贵州地下党的同志，在地下党的帮助下， 习大明利用自己的家族势力和与周围彝族关系极好的条件，聚集了家族和周围彝族的人员和枪支，很快组织了一支反蒋队伍，活跃于滇黔边境。此外，原在黔军中任少校参谋的周志夫，在被遣编后也回到家乡毕节县，用区长、联保主任等职务作为掩护，组织了一支数百人的反蒋武装。就在此时，中共贵州工委委员邓芷戈来到了毕节。邓芷戈是四川省军连县人，高校毕业后先后进了四川军阀刘文辉开办的军事干部养成所和军官讲习所学习。1927年8月，他加入共产党，随即参加了潼南矿器勋组织的武装起义，后来多次在国民党军队中组织策划起义。1931年被叛徒出卖而入狱，1933年出狱后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后被执掌四川大权的军阀刘湘通缉，故到贵州打入黔军活动。邓芷戈来毕节以后，积极在毕节一带开展地下工作，他一方面通过开办读书会、建立学习小组等形式，组织进步学生和进步人士开展反蒋抗日活动，另一方面发展党组织，建立了毕节支部，同时派人到川黔边寻找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中留下的川滇黔边游击纵队，并通过大量工作联系上了习大明、周志夫、阮俊臣等几支规模较大的地方反蒋武装，和他们建立了友好关系。慢慢的，习大明、周志夫、阮俊臣等人都成了贵州地下党工委掌控的武装力量。1935年5月，国民党在毕节正式成立了贵州毕节专署，负责管辖黔西、大定、毕节、威宁、水城五个县。毕节专署成立后，为了防止反蒋武装扩大被共产党利用，当局下令收缴民间枪支，习大明等部自然不会同意，国民党保安部队便派出军队进剿习大明部。但由于习大明的队伍熟悉当地地形，国民党的保安部队进剿无功而返。1936年2月初，红二六军团渡过乌江上游的鸭池河，正向黔西、大定、毕节挺进的消息传到毕节后，国民党毕节专属的大小官员们无不惊慌失措。国民党在这一带只有一个保安团，他们自知无力抵抗红军，于是国民党当局便对习大明部进行招安，委派习为毕节专区的清乡司令，要他立即率领部队到大定抵抗红军。邓芷戈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与习大明取得联系，决定利用这一机会迎接红军。在得到国民党发放的弹药之后，习大明部先行占领了大定到毕节一线的山头，并派人到大定城给红军送信。2月8日，邓芷戈和习大明派出的送信人在大定见到了红六军团，将毕节地下党和习大明部的情况、毕节城防情况等告诉了红军。任弼时、贺龙、萧克和王震得知情况后，立即下令红军向毕节进军。习大明部随即从沿途撤兵，把大路让给了红军。习带部队撤回毕节，占领了毕节城外的制高点。毕节城内的国民党慌乱成一团，知道习大明部已投靠红军。由于城内只有一个保安团和一个营，根本无法阻击红军，于是国民党毕节专属和保安部队只得仓皇弃城逃跑。就这样，在贵州地下党和当地反蒋武装的配合之下，红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毕节县城。 红色历史作品贵在真实，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用真实的口吻记录了传教士伯父李跟随红军长征的生活，通过传教士的视角向读者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 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红军英雄们。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红二六军团进占毕节后，立即在城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反蒋宣传活动。宣传部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和进步学生一起组织了多支宣传队，在毕节城内进行抗日救亡和反蒋宣传。红军没收了城内两家最大的当铺，将其剥削来的物品全部退还给原主，还将城内一些大地主囤积的盐和粮食无偿分配给穷苦人民，得到了穷人的热烈欢迎。毕节城内的妇女们也积极组织起来，集中了全城的缝纫机，日夜为红军赶制新军装，这使得近20000名红军指战员几乎都穿上了一套新军装。红军的所作所为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城关各商号照常营业，红二六军团也赢得了休整的时间和补给补充，毕节县城一时间出现了革命的热烈的新气象。同时，在整个黔西、大定、毕节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正在迅猛地开展，尤其是扩充红军的运动得到了广大贫苦青年的踊跃响应。在黔西、大定和毕节三个县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响起欢迎新兵参加红军的歌谣。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打倒土豪分田地，要耕田来有田耕。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红二六军团进入大定毕节地区后，了解到上一年，也就是1935年四月间，中央红军的红九军团在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的带领下，曾由黔北经过这一带，当地老百姓受过红军的影响。红九军团在经过毕节和大定时，曾用中央苏区的苏维埃币向当地百姓买过东西，不少百姓手中还留有这些纸币。为维护红军的声誉和形象，红二六军团通告当地百姓，用银元1:1的比例全部回收了红九军团留下的苏维埃币。这一兑换行动更加提高了共产党和红军在当地人民心中的威信。2月18日，毕节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毕节城里的挑水夫朱少卿被选为主任，这一新闻更是轰动了全县，在广大贫苦民众当中产生了很大影响。红二六军团除了成立了以毕节为中心的中共川滇黔省委之外，还在毕节、大定和黔西地区广泛建立起了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权，同时还组建了不少地方游击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定八堡六寨的苗族代表找到红军，要求在红军领导下成立苗族自己的武装苗族独立团。原来还在1935年四月中旬，中央红军的红九军团曾在长征中到过八堡，当地的几十位苗族子弟曾相约来到红九军团驻地，要求参加红军。红九军团还送了10支枪和部分弹药给这些苗族的青年带回去。王震同志在大定城内亲自接见了大定八堡六寨的苗族代表，并与他们合影留念。事后，王震同志还派政治部巡视团主任谢有才出任了苗族独立团的政委，并拨给该团一批枪支和经费。红军占领黔西和大定期间，由于红军的物资供应丰富，伯父里和凯尔纳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在大定期间，伯父里和凯尔纳被关在一座天主教堂内，一位小姑娘给他们送来了一本《圣母玛利亚赞歌》的抄本，这使得伯父里晚上不再寂寞了。红军看守还给了伯父里一个包裹，这是一位传教士的仆人，伯父里的熟人从贵阳给他带来的，其中有毛线衫、毛线袜、牛奶罐头、巧克力糖和一小袋咖啡， 这也使得伯父里和凯尔纳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起来。 作者彭苏对红色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创作了大量红色文学作品。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就是在积累了大量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的基础上创作的。彭苏忠于事实，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大家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红军长征故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 就在红二六军团在黔西、大定、毕节地区迅猛开展根据地建设和各项工作的时候，1936年2月初，蒋介石从南京飞抵贵阳，亲自部署围剿红二六军团。由顾祝同统一指挥中央军万耀煌、樊松甫、郝梦龄、李觉和郭如栋六部，郝梦龄、李觉和郭如栋部五个纵队，共11个师，有一个旅，10余万人的兵力，直扑黔西、大定和毕节地区。2月10日，萧克率领6军团与敌军展开激战，贺龙率领红二军团准备在万耀煌分兵时给予重击。然而万耀煌不但不分兵，反而趁虚袭占了黔西城。敌军占领了黔西后，立即向大定发起进攻，红二军团急忙回兵大定，与敌军展开了激战。但由于敌我兵力过于悬殊，大定被敌军攻占。鉴于这一情况，贺龙和萧克决定红二六军团立即合兵一处，集中兵力保卫毕节县城。2月19日上午，红六军团先行抢占了毕节的东门户将军山。将军山位于大定县城西北，距县城不过10多里，由数十座山峰组成，由南向北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主峰将军山海拔1900多米，位于群峰中部，是大定通往毕节的一道天然门户。天刚亮，敌人的飞机便飞抵将军山上空，敌机进行了低空盘旋侦察。由于红军隐蔽得非常好，敌机没有发现红军动静。不久，敌军先头部队便向将军山而来。这支先头部队是万耀煌纵队的尖刀营，由敌军从各部精心抽调精壮官兵500多人组成，配以精良的武器，是万耀煌部的精锐。在过去几天中，这支敌军从袭占黔西到取得大定，一直是冲在各部敌军的最前面，气焰十分嚣张。大约是上午10点钟，敌军尖刀营进入到我军伏击阵地前沿，萧克一声令下，红六军团设伏的3个团向敌军发起猛攻。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战，将敌军这支先头部队全歼。敌万耀煌纵队畏惧红军，暂时停止了进攻，双方呈对峙状态。将军山这一仗，红六军团在萧克的指挥下打了个大胜仗，红六军团消灭敌人1000多人，而自己却只伤亡110多人。战斗间隔期间，红六军团将伤员集中转移到了离将军山几十里的大定县城北的8堡1000户苗寨。不久前，王震曾在大定县城中接见了8堡6寨的苗族代表，帮助他们成立了苗族自己的武装苗族独立团，并和他们合影留念。这里的苗族同胞非常喜爱红军，他们得知红军伤员到达后，立即将红军伤员分住到苗民家中。伤员们经过治伤后大部分归队，其中有3位重伤红军战士牺牲后被苗族同胞葬于后山，年年的清明时节还前来祭扫。自从红二六军团攻占毕节这座贵州西北地区最大的城镇之后，红二六军团的主要指挥机关就进驻城内，毕节城内的社会秩序也迅速恢复安定。红军宣传战士在城内的大街小巷张贴红色标语，进行各种宣传活动，市面上商业活动照常进行，几天下来，这座城镇显得生机勃勃。 一天，一队红六军团的战士照例在毕节城内大街上巡逻，当他们来到十字街上时，发现了一处深宅大院。在战士们的眼中，这种深宅大院的主人无疑是一户大地主，因为这户人家看上去富丽堂皇，连门窗都是雕梁画栋的。于是战士们准备打土豪分家财。当他们叫开这户人家的大门，所有战士便一起涌了进去。红军们在抄家时，却意外地发现这个老地主书房的书架上竟然摆放着不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一位带队的红军干部拿起一本翻了翻，只见书中到处是圈圈点点和老地主阅读后写下的读书笔记，这让这位红军干部大为惊讶，他连忙让战士们停止抄家，然后把这件事报告了上级。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听后大为奇怪，于是向当地的群众打听，这一打听不要紧，却问出了一个他们万万想不到的特殊人物。原来红军战士们发现的这个老地主不是别人，正是贵州著名的辛亥老人周素元。1879年，毕节一个书香之家出生了一名男婴，取名周素元。周素元的父亲曾任松桃厅训导，母亲刘氏致诗书，从周素元4岁开始，他就教他学唐诗宋词。14岁时，周素元又跟从父亲学昭明文选、唐宋八大家文抄。16岁中秀才后，次年到贵阳读书，开始接触心学。19岁时得中贡生。19世纪末的清政府朝政极为腐败，帝国主义列强任意宰割，满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古训的周素元，于1907年8月编辑了贵州第一份日报《钱报》，并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抨击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希望唤醒民众，推行政治改革。他的爱国举动搅乱了寂静的如一潭死水的贵州思想界。1910年，周素元加入同盟会，与贵州反清志士张百林、平冈等人策划反清革命。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贵州自治学社于11月3日夜在陆军小学堂举行起义，推翻了清贵州省政府，贵州宣布独立。因周素元在反清运动中的名望，他被贵州革命党人推选为行政总理。后来贵州军政府被滇黔军阀勾结所颠覆，周素元流亡京汉沪渝等地，想借助外力恢复贵州革命政权。周素元于1921年回到贵州，任黔军总司令部参谋兼秘书长，次年5月任定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1921年8月转任贵州省政务厅厅长兼省府秘书长，1924年任川黔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1925年周素元在外奔波多年后，见中国仍处于军阀混战之中，于是心灰意冷，转回故乡毕节。此后的10年中，他不再参与政治，只是闭门读书。他读遍历史和中外资产阶级先驱思想家的名著，认真研究马列主义，从精神上探索人生道路。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